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7点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跟你一起听动听的好歌曲。今天的你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工作，或者说好好的学习呢？关于吃饭方面，我最近是发现想吃水果，但是又觉得水果有点凉的话，特别是女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水果有点凉，放在微波炉里热一下，稍微热上半分钟就会挺好吃的。比如说我昨天热的草莓，热过之后可能会变得更酸一点，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前提是你喜欢吃酸味的东西，像猕猴桃热过之后也是会更酸，不过很好吃哦。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记得多吃水果，多喝水。好了，在这里多听歌，接下来这是那英的一首歌，放手。 爱像一把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太放纵，先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会爱上我。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道坚强依旧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被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 到秋千，只怪过程太敷衍。 去会不会再见，还好爱不问亏欠，从你的善变找到我的缺点，明知怀旧不再怀念，以后一定爱得更收敛。 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眼看时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有一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叫《初恋这件小事》。最近又有朋友提到这部电影，我就想起我在看它的时候也是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回想起了很多关于初恋，关于上学时候的事情，特别的怀念。在你17、18岁的时候，你爱过的那个人，虽然没有办法终老，但仍然是心怀感激的。时过境迁，想起他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很奇怪的感觉。那是一种藏在心底的在乎。我们都知道，长大之后可能再遇到的话，或者遇到的晚一点，根本就不合适。但是在那个时候，全身心的投入，那种青涩的爱，仿佛很难再拥有了。好了，怀念归怀念，还是要继续珍惜好当下，向前看。这是来听歌。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片是没有呼吸，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牢固的瘾，爱情不一分不合没有交集，我可以不再那么不沉默不语，这些被爱和有个人我比谁都清楚，有一个自己带着你这的风筝，我怀疑他有个人中国留在我的梦想。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像绚烂的歌曲掩盖了所有人世间的苦，一开始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自己单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身怀变老，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也刚好甜蜜白白 baby， 咖啡喝一杯，然后听一听，看分享说我带我收起来的每个音，窗边的黑钢琴，你穿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又将我重新装的温暖，深呼吸把这段来的忘的情节，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想听着自的猫，她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暖黑色的肌肤。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 也许其实每一个梦早已清醒，只是在我独自吵醒的你。一开始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走极端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身怀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天明白白 baby。 分享一段很释然的话，就算我们没能走到最后，我也不会心存遗憾，你有你的苦辣酸甜，我有我的喜怒哀乐，既然相遇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为彼此停留，那就祝今后的我们披着各自的骄傲互不打扰。整段话给人的感觉都很释然啊，除了这句披着各自的骄傲。在爱情当中，我们很难放下自己所有的骄傲，如果把所有的骄傲全都放下了，你有可能爱的失去自我了，有点卑微了。爱情是一个不好平衡的事情，所以如果遇到那个很合适的人，很互补，或者说很合拍的人，真的是要好好的在一起。能不能走到最后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所以陪伴过你的人也是值得感恩的。披着各自的骄傲，互不打扰。好了，继续来在这里听更多有故事的歌。 同时理所当然，爱为爱而战，当你说勉为其难，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散。苦是一种答案，爱

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农历3月1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廊坊阴转多云，21度到9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9度，近邻天津阴，22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屋子里水管漏水了，修补起来很麻烦，不是砸砖就是刨墙，家里面会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北海防水，修补漏水的地方不用砸砖也不用刨墙，在墙里再造一个防水层，就把漏水问题解决了，而且价格也便宜。北海防水的地址是闲人西大街176号，也可以拨打电话1393162-0338询问详细情况。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和奔驰智达3725888。 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 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今天我看到有人说，如果你不能陪我到最后，就不要半路进入到我的生活。你知道我可以习惯独自一人，但是我们都接受不了本来有人陪突然就一个人了。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种话说归说，真的遇到了还是会在一起。你不知道谁会先离开，你不知道这段感情能走多久，你也不知道谁会是那个说分手的人，但是感情还是要尝试，还是要培养，才能够知道能不能走下去。所以呢，要求对方要么别来，要么就别走，有点强迫症了。在感情当中放轻松一些，少一些纠结和考虑，也许感情会发展得更好。好了，总之呢，要坚强，不管是一个人还是有恋人。继续来听歌。 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玩得的快乐，把它跟妹妹的老婆，要认识到你的，我身体都还没热，也还都是喝够了再说。好多人听着看，是狗的野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千载，怪兽要这么坏，这世界才厉害，比白痴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 受的都一样，酒精也该沸腾燃烧吧。把音乐开快点，我还没想到对策，把它点的美美，累不累？好多人盯着看，石头的夜雨来，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怪吃了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钱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你是怎样的人，你自己懂就好了。你过怎样的日子，你自己享受或者承担就好了。苦日子苦过，好日子享受，没必要令所有人都懂得和了解。我记得有认识过一个人，就是他容易头疼纠结，他喜欢把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解释在自己的空间朋友圈，时间长了他发现自己累了，突然就卸载了这些软件。自己的生活何必解释给别人听呢？过好自己就够了，加油。继续来听歌。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安静地等待着春天。抬起头，我看着他，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当树叶静静地静静落下来，我突然想起了你温暖的脸。我不想说再见，不想和你分别，想陪在你身边，为你许下小小心愿。最寒冷的季节，就让我回到 他。 想和你分别，想陪在你身边，为你许下小小心愿。世界太难得，今天就让我回到你身边，在一起期待着春天。我不想说再见，不想和你分别，想陪在你身边，为你许下小小心愿。最寒冷的季节，就让我回到你身边，在一起期待着春天，在一起期待着春天。 却埋伏到这

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生产经营单位，认真落实好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该抓好以下五项工作。一是抓建章立制，提高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企业应该结合实际，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同时要建立相应的配套落实措施，加强检查，严格考核，落实奖惩，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提高企业的基础管理水平。二是抓设施完善，提高企业本质安全度。企业要按照国家或行业安全标准规范要求，加大安全投入，添置完善工作场所、生产设备、电气装置等方面的安全防护设施，为职工提供一个安全的生产作业环境。三是抓教育培训，提高企业全员安全素质。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是提高广大职工群众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的有效途径。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广大职工的在职安全技术培训，切实提高每一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四是抓标准化建设，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作为一种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促使企业通过开展每个岗位和环节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五是抓应急救援，提高企业应急处置能力。企业要制定并不断完善应急救援预案，根据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出现的新情况，设置应急科目，从实战出发，组织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加快企业自身应急队伍建设步伐，并且不断提高快速反应、协调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从保障安全生产的实际出发，各企业要尽力健全各项安全体系，采取多种安全措施，切实承担起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维护工作，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意识和心理调试能力，日前廊坊市新宇护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月公益活动走进我市第九中学。活动邀请红岩心理工作室首席心理咨询师周俊毅老师，为学生带来了以心存感恩快乐生活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讲座从欢乐活跃的互动交流中开始，同学们相互之间握手拍肩，自由表达谢谢你的陪伴，让我们共同努力吧，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好等积极情绪。画出我的自画像环节，让同学们把最能够代表心中自我的事物画出来，用独特的方式进行自我探索、自我分析、自我展示。潜意识图像卡分析环节，引导同学们可以完全的自发性的探索自我与潜意识，认识未知的自己。自尊量表打分和我是独一无二的描述环节，使同学们便于发现自身的问题和优点。给自己画一条生命线，让同学们回忆自己的生活历程，高峰和低谷，见证自己的喜怒哀乐，感谢生命中那些难忘的瞬间。讲座结束时，同学们分别填写了心语卡，并主动就自身的体会和心理疑问与老师做了进一步深入交流。此次活动的开展旨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良好的性格品质，增强心理适应能力，维护心理健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燕郊镇各村街对道路进行了硬化，并配备了环卫队，通过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环卫统一管理。环卫工人们会对生活垃圾定期定时进行清扫保洁，而村民们也逐渐改变了过去垃圾随便倒随处扔的陋习，村里环境实现了美丽蜕变。据了解，燕郊镇镇村环卫队实行统一保洁村庄街巷，统一清运处理生活垃圾，每天对全镇45个村庄和道路进行统一清扫保洁，对村内生活垃圾实行统一清运并无害化处理。同时参照城区保洁标准，大力推动城乡环卫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实现了全天候无缝隙保洁，提高了环卫作业标准和管理效率，也提升了城乡环境卫生质量。近日，夏威夷社区举行植树活动，号召社区居民用双手共筑绿色宜居社区。活动中，大家挖树坑、提水、种树苗，每一个人都干劲十足。同时，为了使孩子们进一步了解树木与人类的密切关系，提高孩子保护树木花草的责任感，每个参与活动的家庭还可以在社区的绿化地里种上小树苗，并认领挂上小名牌，给小树取个名字，定期给小树浇水修剪枝叶，让小树和孩子们一起茁壮成长。通过此次活动，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不仅理解了园丁工作的辛苦，更懂得了植物对我们生活的重要作用。参与活动的孩子们纷纷表示要关心爱护绿色生命，自觉保护身边的一草一木，不踩踏草坪花圃，看到攀折花木等不文明行为也要及时劝阻。还有不少孩子在自己的房间里种上了绿色植物，悉心照顾。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小散乱屋及 VOCS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范围。小散乱屋企业及不符合产业政策、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续不全的企业，我市当前治理重点范围为石材加工、家具加工制造企业、VOCS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制药、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重点行业企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2017年税收宣传小知识：一、企业的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补录税务登记信息。二、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或者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信息。三、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请广大纳税人及时到办税服务厅办理实名认证及电子档案信息采集，咨询电话3158323。四、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消费者请及时索取发票，发票真伪查询可登录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网站。五、网购新车时，自购车开票之日起60日内，到车购税征收室办理缴税业务。获取更多税收信息，请关注三合国税微信公众号。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帕金森痴呆门诊、癫痫病门诊、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眩晕头晕门诊，同时将于4月10日举办公益义诊健康讲座活动，望广大患者知晓。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

中，一样的事，一样的钟，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心情像一杯没有烧透的咖啡，满嘴吐不出的苦滋味。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只有傻的可怜，而所有的悲伤自己扛自己背。给我段时间摸着自己的伤悲，我不愿是一个累赘。给我段时间摸着自己的伤悲，让我

夕阳散尽，灿烂星空又升起。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艰难，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最终要告别。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有分别。天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我要为你歌唱，在每一个地方，从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从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 你有听过这样的一段话吗？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坦然些。千万不要爱得失去了自我，好像没有它就无法生存下去。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够走到最后，心里的独立是很重要的，它能够让你在失去一段感情的时候依然坚强地屹立在这个世界上，并且站起来重新开始。当你明白一个人唯一能够完全依靠的是自己的时候，你的路一定会走得更好。 OK， 继续来听歌。 看起满是不足的氧气，点着眼底会为你的呼吸走索脑里未完的足，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每次每次真实的相处，跟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不着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怀念

每一个人的感情观，每一个人的感情经历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不发表言论。你是这段话当中的这样吗？离开了那个你最爱的人，跟最合适你的人在一起了，可是你又怎么能知道合适不是一种爱呢？合适的人让你觉得很快乐很轻松，慢慢你会发现你分不清楚到底是合适还是真的爱了，说不准糊涂一点就更幸福一点，简单一点继续来听歌。 两个梦就活在地心凉，看到他们纯真的脸庞，飘在一窗悠扬的歌声，希望出嫁的路上。两个梦就活在地心凉，空气黄沙 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就算是生活太苦涩，而梦想太坎坷，但你的拥抱让勇气又活了。就算世界是冷的，但内心是暖的，爱能让我们忘记了距离。

但是更讨厌自己做些没头没尾的事情。很实在的这样的话，你有遇到过吗？努力的付出，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说没头没尾的做一些事情，一直在放弃，一直在重新开始呢？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你觉得是对的，就可以去尝试。但是适当的坚持也是很重要的。每次想放弃的时候，别忘了想想看选择它的理由，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奢求付出和得到成正比，但是至少付出才更有可能得到。继续来听歌，邰正宵，我不配。稍后进入到九点钟的时段，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明天早晨再来一起听歌。 我们背靠背，却无言以对，走不到完美，你把爱收回，从来都不曾后退，期待总被疼痛粉碎，在无尽黑夜长寂，孤独滋味。我不配，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该怎么赎我的罪？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我的爱只会是负累。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我咽下自己的泪，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而我也失去你给的唯一机会。 演戏，懦弱的男生。 爱坐在哪里。